水手，不必你有看透，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这一刻怎么回头。 2009年出道第三年的刘力扬迎来自己的第二张 EP 转季刘力扬，当中得到最多关注的就是由蔡健雅作词作曲创作的这首《崇拜你》。在2009年第47中国榜上，这首歌也取得了12个榜位的全榜最大升幅，成为当周的火箭歌。接下来我们来到2010年，其中有两首歌的上升幅度都有20+的名次，火箭歌属于有24个榜位升幅，从第27名直接来到季军第三名的位置，这是江映蓉所演唱的《练习题》。 笑话都好陌生，面对面问候如何都不诚恳，早知道话题不是关于我的，何必呢那么认真。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忘记一个人，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原谅我曾经想过你，

郭书瑶演唱的《幸福不远》。十年前刚出道的郭书瑶赶上了台湾地区的综艺风潮，被大家所熟知。2010年，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Honey》，以可爱之风交出歌坛的首张成绩单。那刚刚听到的是专辑的主打歌《幸福不远》，在2010年第47中国榜上从29名上升到第9名，升幅了20个榜位。接下来来到2011年，同样是有着超20的上升幅度，从36名直接来到第15名，成功跨越 Top 40的榜单半程。这就是来自郁可唯的《好朋友只是朋友》，这首歌曲收录在她的《微加幸福》专辑当中。 看不见我心如刀割，哪怕很 少就不算错过。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无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保留一点的温柔。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还是一个人走，无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保留一点点温柔。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不打扰你的自由。 这是2011年第47中国榜的火箭歌，郁可唯演唱的《好朋友只是朋友》。接下来来到2012年第47中国榜的火箭歌，这也是我们璀璨年华关注最大升幅歌曲，很少见的一飞登顶。苏妙玲这首有着复古轻快曲风的《时间肖像》前进八名，从第九名来到冠军位置，收录在这一年她推出的个人首张专辑《一刻》。 一直走旋转的裙摆，一直走一直走，转几圈可以飞起来。一直走一直走，自然的摇摆，一直走一直走，记忆变轻快。一直走一直走，我跳起舞来，用眼睛的黑白怎么看得见色彩，用耳朵听一听，怎么能听得到未来？不如就画出来，某一刻时间的醒来，那一点一线一笔一画一抹一片过去连现在，画出一个笑容，画出来那么多感慨，过去想象和现在样子更自在，画出一个盛夏，比想象中的更痛快，四季鲜明繁殖依然多精彩。一直唱，用错了时代，一直唱一直唱，不足以感慨，一直唱一直唱，唱到耳朵都听惯来，一直唱一直唱。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时，白天阴转多云，有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九度，最小相对湿度4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金志文在2012年参加了中国好声音，并以第四名的成绩获得广泛的关注。之后他签约到了恒大唱片，在2013年推出了成名之后的专辑《梦想家》。这首《Beautiful Light》在2013年第47中国榜上以16个榜位的升幅取得第十名的好成绩，也获选最大升幅的火箭歌。 小片海，像钟摆，呼唤着的未来，让心跟着青春去澎湃。黑或白 ，Day and Night， 年轻就是舞台，打破常规就会被崇拜。要做亮眼的有才，不醉精彩不痛快。我期待让未来涂上不同色彩，每一刻在路上会很精彩。所以你别等待，我们可以主宰，让年轻的心改变未来。在阳光下的姿态，迎着光芒会盛开。 座被等候，开了电视却没看着，只是怕沉默，总要搞得很疲惫才丢自己到被窝，怕心事辗转难眠，孤单来袭无处藏躲，重度寂寞的患者，怕出又跌落回忆的漩涡，我们曾经似没落，眼痛着想念的过客，就像黄昏的赛车，爱动弹不得，过去不去，未来不来，幸福抛锚了，越深情的越念旧，越念旧的越失落，时间在不停飞驰，频频回首只会错过，重度寂寞 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给了很多深耕多年的歌手以及音乐人一鸣惊人的机会，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金志文还有关喆。在2014年，关喆推出了加盟华纳的第二张专辑《寂寞》，刚刚听到的就是当中的主打歌曲《重度寂寞》。这首歌在2014年第47中歌榜上从第四名上升到冠军，也成为冲冠火箭歌，同时三个榜位的上升幅度也是璀璨年华到目前为止历年各州火箭歌的最小升幅。好，时间来到2015年第47中歌榜火箭歌，属于杨宗纬在这一年10月份推出的单曲，这样一首悠扬唯美的《天灯》，上升了10个榜位，从22名来到第12位。 人生，这后 慢慢灰尘，哦，缭绕在梦醒的时分，孤零零地踏上旅程，或许很快就有下个过客，方向就这样走着走着，总会有人体会我的真。夜幕里冉冉升起好多天灯，愿望用毛笔蘸墨写的有书也有痕，被辜负的人们，你是否还在等？那只灯已经越飞越远，再没有可能。漆黑里缓缓燃起一片橙色，我想还是可以撑起你对未来的热。有伤痕的人们，我实在太愚蠢。坐上车，我们一起迎向另一个清晨。每天都有人放电灯，每个人都有他的功课，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无知忐忑，那天灯才不会向下沉沦。小镇摆荡，海海人生，车后慢慢回尘，哦，缭绕在梦醒的时分，孤零零地踏上旅程，或许很快又有下个过客，方向就这样走着走着，总会有人体会我的真。夜幕里冉冉升起好多天灯，愿望用毛笔蘸墨写的有书也有痕，被辜负的人们，你是否还在等？那只灯已经越飞越远，再没有可能。漆黑里缓缓燃起一片橙色，我想还是可以撑起你对未来的热。有伤痕的人们，我实在太愚蠢。坐上我们一起迎向另一个清晨，每天都有人放电灯，每个人都有他的功课，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无知忐忑，那天灯才不会向下沉沦。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无知忐忑，那天灯才不会向下沉沦。 幻想过地久天长，憧憬过地老天荒，你说爷爷煮的老浓汤，哭着 时间流放，我们都太假装，让回忆那么伤，连后来想起这段青春泛起了泪光。爱是有多荒唐，恨也能醉人肠，我忘了自己，忘了和你那晚的月光。我们都不原谅，在回忆里逞强，到头来谁会埋怨对方将自己捆绑。我还痴心妄想能对你诉衷肠，我细数过往回忆里的疤痕那么长，累积成伤。 2016年第47中国榜火箭歌，来自孙子涵这首《回忆那么伤》。这首歌曲前进八名，排在第21位。中国榜之璀璨年华，我们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接下来来到2017年，在去年第47的榜上最大升幅的歌曲，属于李荣浩的歌谣，从第15位上升到了第8位，升幅了7个榜位。从去年的到今年的耳朵，在单曲时代，李荣浩依然是稳健的用专辑来作为自己的音乐成绩单。 跌倒过很多次，没有放弃这回 家乡那儿。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 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 用力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 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 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曲折命用我的一生。 也许我手比较笨，但我愿不停探寻，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 向前爬， 你的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